都是多謝教會過去給正道使一切的支持和代禱。今次我想跟大家來分享的就是這個愛的經歷，請我大家同心祈禱。天父，我們在你面前，我們來敬拜你，你是我們的主，我們的神，我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當我們眾人來到面前的時候，我們要定睛仰望在十字架上，你是愛我們的神，你自己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死，使我們的罪得到赦免，叫我們能夠得到生命，亦都能夠在教會這個群體裏面來學習怎樣去愛神和彼此相愛。在這時候，我們求你藉著聖靈的感動，帶我們眾人來到面前來敬拜你，讓我們拋開世上一切的憂慮，讓我們來到神的面前來享受你自己的祝福，亦都能夠享受到我們在眾人面前一同來分享愛所帶來的喜樂。主，我們來到面前亦都是叫求你給我們一個敞開的心，讓我們能夠接納你的道，亦都使我們的內心能夠得到自由，叫我們得到力量去遵行你的道理。奉耶穌的名求，阿門。今次我們想講的就是這個愛的經歷。我相信就是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裏面，我們經歷到愛。十蚊仔在長大的時候，若果有父母的愛的時候，他自己就是一個滿有安全感的人，他就能夠在一個歡樂的環境裏面來成長。我相信我們很多已經結過婚或者結婚的弟兄姊妹，我們回想我們剛剛來認識我們的配偶的時候，那種感覺是幾咁甘甜嘅，係咪啊？或者當我哋啱信主嘅時候，我哋第一次經歷到神嘅愛，神點樣饒恕我哋，以至我哋今日真係能夠喺神家裏邊嚟感覺到愛係點嘅長闊高深。好多時候我哋都係需要愛，而呢個路雲佢就講 ：Being the beloved conceals the core truth of our existence。即是講到就係，當我哋活在呢個世界上嘅時候，我哋最需要嘅就係愛。而當我哋有愛嘅時候，我哋整個人嘅生命就有意思啦。而我哋就開始感覺到就係呢個世界係有意思嘅。而我哋亦都有力量能夠面對我哋人生裏面好多嘅挑戰。我哋需要被愛，我知道神愛我哋。我们都是需要去爱人，因为我们要成为神的爱的管道，去爱我们的家人，去爱教会的弟兄姊妹，以致我们就能够叫别人来认识到神是怎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知道爱，但是我们常常是觉得自己是缺乏爱，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能力去爱。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就为教会来做一个祈祷，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怎样去爱。在这个祈祷里面，他就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这个祈祷里面，保罗就说他求圣灵的力量来刚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虽然说要去爱人，但我们心灵愿意，但肉体软弱。我们想去爱，但我们不能去爱。其实就是当我们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就是我们人自己那种爱是有限。父母那种爱是带有条件的。如果儿女他们成績回來的時候好一點，我們就愛他們多一點，是不是？我小的時候最緊張的就是派成績冊的時候，記得六年級的時候呢，那次就是剛剛就即是成績冊回來，那發現自己是滿江紅。哇，你知道那時候我們小孩子又不懂事，就找一 嗰啲有啲 bleach 嚟將佢塗咗，然後咧就紅色就變黑色。咁但係你知紅色變黑色就係好明顯，就我老豆一睇咧，你咁笨嘅係咪？就跟住啱啱嗰日就係生日，就食咗食大餐。我就睇到就係好多時候，我哋係做父母嘅，我哋對兒女嗰種愛係幾咁有限，常常帶有條件。咁保羅就講到就係，當我哋發現自己缺乏愛嘅時候，我哋就應該嚟到神嘅面前，嚟求聖靈嘅力量嚟剛強我哋，以至到我哋就開始能夠經歷到呢個愛嘅緣。耶穌係在十字架上為我哋捨身，嚟俾我哋睇見呢個愛嘅榜樣。而我哋今日係需要經過聖靈喺我心裏邊嚟運行，嚟使我哋心裏邊有力量，以至我哋能夠去愛。我哋點可以有呢個聖靈嘅力量？其實好簡單嘅就係、是、當我哋嚟到神嘅面前。當我哋軟弱嘅時候，我哋嚟到神面前嚟祈禱，嚟讓神嘅聖靈嚟充滿我哋，以致我哋能去愛。跟住保羅亦都講到第二方面，唔知點解冇咗個 slide。第二方面，保羅就講到，就係除咗我哋要求聖靈喺我哋心裏邊嚟做剛強嘅工作嘅時候，我哋仲要憑信讓基督住喺我哋嘅內心。就喺第十七節呢度話：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又根又基。加拉太書第二章二十節。呢度话爱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就讲到就系，当我哋需要有爱嗰种力量嘅时候，我哋要嚟到神嘅面前，靠着圣灵嘅感动，圣灵的能力，以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支取爱。跟着我们所讲的，因为这没有 slide 大家看不到，就是我们要凭着这个信心让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基督 的内住，其实就是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掌权。因为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讲到，就是我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基督在一个人的内心里面的居住，就是讲到就是当一个人他自己是因着信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以致在我内心里面不再是我们那种自我，乃是耶稣在我的心里面来居首位。我意思就是讲到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是要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的价值观是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价值观。那保罗就讲到就是当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来居住的时候，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彰显出来。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本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就是这个 Robert Mung 的，就叫做这个 My Heart Cries Home， 这个孟格尔这本书仔就叫做我的心基督的家。那这个 Mung 他就讲到他与基督之间那种相遇，他有一天他就认识了耶稣基督。他说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忽然间他整个世界 就改变了。忽然间他觉得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种亮光，他觉得在他人生里面开始有一种音乐即唱诗，并且他感觉到就是他的生命里面有一种温暖。他又讲到就是于是他就将耶稣基督带回他的家里面，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叫做 My Heart Cries Home， 我的心就是耶稣的家。他就说到当他带基督入到他的书房的时候，耶稣就在那里望下望下就问，哇，你有很多书的，那你在这里看什么书呢？当然这个人都不是太差的，那耶稣就说呢，你看了很多好的书，但是呢有一本和有很多本你还缺乏的，就是这个圣经和属灵的书籍。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呢当我们在我们的书房里面，我们都有圣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多数的时候都是放在来看一些杂志，武侠小说、爱情小说，或者现在我们就上网手机呢，即其实用我们很多时间的，知不知道？这个科学上一个教授在一本旧约神里面讲到，就是你知吗，就是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或者浪费了很多时间呢在手机里面呢来看这样看那样。那其实就是我们的书房就是我们整个人的思想的中心来的。我们看的什么我们就想的什么。而当我们能够常常的来读神的话语，来思想神的道，来读属灵的书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跟着这个孟格尔就带耶稣去到他的餐厅里面，那耶稣就说，你吃什么啊？你是不是还在来吃那些埃及的大蒜、西瓜和等等那些佳肴美食？他说，为什么你还是以这些来为你的满足，而你不是以这个玛拿为你的满足呢？芝加哥呢可能没有 LA 那么多好东西吃。一次我去了一间教会这个姊妹就跟师母说，这里太多东西吃，太多东西看，很不闲的所以如果你们这里换了想去吃点东西，就 去这个 LA 呢一整条街呢，就是我刚搬去的时候，那个经纪就说，在我们方圆十里之内有3000间餐馆，你慢慢去一间你都吃不完的。其实就是圣经说，即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话。即讲到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是为了那啖饭，不是为了来享受。跟着这个孟格就带耶稣到这个客厅，哇，这个客厅很漂亮，这各样的画都有。他想只有一样东西，耶稣，因为你要将耶稣的画摆在正中，而当你入到去的时候，你对住这幅画，让耶稣成为你的仪仗的时候，那你咪有改变，那你咪有基督那种样式呢？咁跟住又帶到工作室，工作室就係啲西人好有中意嗰啲work room 啊，即喺度嚟鬥木啊，嚟整啲嘢出嚟。耶穌話：你用曬時間嚟整呢啲玩具，點解你唔用啲時間嚟為我工作咧？咁跟娛樂室，個娛樂室裏邊咧就各樣娛樂，即係你知有啲以前有啲會友咧佢喂加拿大以前咧 base 有成個 basement， 即有埋曬啲 hi-fi 啊。有埋曬即係各樣啲器材，有啲好中意。咁耶穌就話：難道你嘅娛樂只係呢啲音樂、啲電影咩？點解你唔以我為你自己嘅喜樂咧？咁最後咧就帶經過呢、這個就 hallway closet， 佢話就即係喺 hallway 嗰度咧 有意。咁呢個主恩就話：耶穌啊，呢個衣櫃咧，你唔掂得。其他咁多地方咧，無論係書房、餐廳、客廳、工作室、娛樂室咧，度度都得，但係呢個地方咧唔得。耶穌話：點解唔得？因為喺櫃裏邊有啲嘢咧係唔睇得嘅。咁耶穌喺外邊已經聞到啲臭味，即是話即係喺佢嘅人生裏邊，喺佢嘅內心裏邊係有啲地方係不可告人。在过去的经历里面是有些东西已经是发了臭，他不想耶稣来见。那耶稣就说，若果你不将这个最后这个衣柜都打开来让我将里面的拿走的话，你怎么可以叫我留在这个地方呢？有一次一个会友就听了我这个故事之后，他就说，牧师啊，你知不知道啊，我呢，因为佢间好细，冇咁多咁嘅嘢噶。佢话我就将耶稣摆 garage， 摆车房。哇！即系好多时候，即系当我哋睇我哋个人经历嘅时候，我哋话名系叫耶稣入到我哋生命里边，但其实就好多时候我哋就系将耶稣啊摆喺个车房或者摆喺个角落头，而我哋唔系真系以耶稣为我哋嘅中心。所以圣经讲到就系、是。若果我们需要经历到爱，若果我们需要有那种爱的力量，我们除了要求圣灵在我心里面来作工来刚强我们，我们都是要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掌权来作主，以致基督成为我们的意象，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以致基督正可以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来活出这种爱。保罗就讲到就系，若果我哋系与基督喺我内心里边，我哋嘅爱心就系有根有基嘅。我哋知道有根系咩意思，就系、是、若果棵树系有根嘅咧，就唔会咁容易摇动嘅。有基就有嗰个基础咧，亦都唔会咁容易摇动的。所以当我哋讲到我呢个爱嘅经历嘅时候，爱是从神而来的榜样，爱是从圣灵而来的那种能力，爱亦都是我们让基督在我们内心里面掌权所产生的一种力量。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这里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讲到就是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当我们洁净我们的心，圣灵就浇灌在我们内心里面，来叫我们内心就充满了那种爱。第三，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就说我们要与众人一同来经历爱的伟大。十九节讲到，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即是说到就是这种爱不是单单指我们是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的，这种爱不是单单指我们在这里祈祷由神来感动我们给我们力量去爱，这种爱不是单单指让我们的生命是让基督在这里掌权，这种爱也都在这个群体的生活里面来经历的。正是说这个圣餐就是这个群体围绕着这个桌子来一同来思想耶稣基督爱的长活公审的一个时刻。圣餐也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到这个圣餐桌子前，来我们经历到神的爱的一个时候。而圣餐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接纳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圣餐桌之前，我们能够去饶恕别人，以致透过这个圣餐的领受，我们就一同的在这个教会里面来塑造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群体。 很多年前我就回家呢就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这个A Road Less Travel， 就是这个 Scott Peck 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 A World Waiting to be Born， 一个等待将要诞生的世界。那他讲什么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群体是一个虚假群体，即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只是做些事，但是没有那种爱的那种关系。好像当我讲到我们做工的时候，即大家一起上班，一起做些 project， 但是呢离开之后就大家毫无关系。我一次去一间教会，那班弟兄姊妹已经是一起同工十几年，但是大家呢一见面的时候就好像没什么关系。我们表面上是一个群体，但实际上呢就不是一个群体，所以这个 Scott Peck 就是一个 pseudo community。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真正的群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众圣徒一同来明白这个爱的长阔高深，所以这个爱是要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来经历的。你知道教会是很复杂的，知不知道？即是那些人刚初上的时候觉得，教会充满爱，去耐了的时候呢有什么问题最好就不要教会讲，是不是？如果我真的要在教会里面来实践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一些很简单的步骤开始。这个 Gary Chapman， 他就写了一本书《五个爱的言语》The Five Languages of Love。原本是写给配偶，即系写俾夫妇嘅。跟住发现太成功了，所以又写埋俾儿童啦，系咪？跟住就写埋俾啲青少年，大家原则亦都可以在教会里边用。咁佢就话：喂，点可以在教会里边嚟经历爱呢？佢第一就系肯定啲言语。Words of affirmation， 即是说我们讲的说话呢不要在这里坐低别人。很多时候我们讲说话呢即是有角的，即是或者甚至差点少女藏刀这样。不是，我们一定要讲的说话呢来肯定对方。即是 good job， 做得好。一次一个教会的姊妹煮了餐饭，好好吃啊，几好啫。就是感謝，你明白我哋啊應該好好係咪啊？幾好啫咁。我一次喺間教會夏令會講完道喺北加州一個佢又話：，牧師你講道都幾好啫咁。有牧師次次講完道，牧師講真係好啊！咁咧，我哋講道嗰個我哋啲鋸啲啦，係咪啊？即係唔係鋸，即係得到鼓勵啦，係咪啊？咁第二方面就係優質時間，即係用你好嘅時間，唔好咧即係冇曬精神、冇曬力量嘅時候咧，就要去同家人一齊，或者同教會嘅弟兄姊妹一齊。第三咧就係要送禮喎，即係原來咧送禮咁緊要嘅。佢話：咁我一次喺間印尼教會講道咧，咁。在英文堂講道，咁講完道之後，牧師就話：，哎呀，你知嘛？我個女咧係喺 L.A. San Monica 嗰度就打工，佢每年一個任務咧就係過年過節咧就賣呢個禮物俾呢個 L.A. 湖人隊 L.A. Lakers。哇！你知啊，次次咧都好辛苦。你知嗰啲 Kobe Bryant 佢有咩務嘅咧？係咪啊？哇！佢話次次咧即係賣禮物都要拗曬頭。其實我就覺得就很有意思，就是如果我們真的賣東西給人的時候，你不要借花敬佛，就是有時我們轉送，有些人不要送給人家服務行動，就是如果我們在教會裡面真的說愛的時候，麻煩我們就拿一些時間精神來服務別人。最後那個身體接觸就只是限於這個配偶兒女青少年，即是教会的青少年，我们店蟹都好的。当然即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呢，我们可以呢即拍蟹膊头不要立院同异性不要太随便，是不是？ 因為這個身體的接觸是很重要的。我就記得就是我長大過程，我們的家長從來都不掂手巾仔，我不知道我有毒或者什麼。所以我當我出去讀大學的時候，四十幾年前，咁咧，我爸爸就帶我出去讀書啦。咁當離開之前，哇！即係佢喺我膊頭嗰度攬嗰一下，呢四十幾年後都記得最寶貴嗰一刻咧，就係佢點一點我啫。啊，唔係咧，就係餐餐即係做牛做馬咧嚟，即係揾食養家唔係。啊，最記得就係點我嗰一下啫，因為我冇讀啊嘛。所以其實就係、是。那種身體的接觸是非常的緊，就講到就係我哋唔需要講到咁高言大志，哇！又要搖樹啊，即係呢啲係非常重要的。但係 little things 小小嘅事情，嚇講句肯定嘅説話，用啲優質時間，嚇我哋送啲禮俾別人。成日講到間人嚟教會，佢哋真係好有心。啊，嗰個主任牧師又送本Honda 俾佢。跟住英語牧師又送咗部Toyota 俾佢，哇！我真係去呢間教會牧師話牧養真係好啊，牧師即係又送車又送食咁，啊！咁我哋有服務嘅行動，咁最後咧我需要身體嘅接觸。點解愛係咁重要？保羅就話到，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就是講到就是當教會有愛的時候，神祂自那種 fullness， 即是神祂那種豐盛，祂那種生命，祂那種力量，祂那種祝福就充滿了教會。而當人入到教會的時候，祂們覺得這裡呢是有些東西是我們沒有，我們都希望神在教會當中來作工，我們都是希望就是神大大的來祝福教會。那個關鍵，那個秘訣就是讓我們愛。而聖經講到就是當我們愛的時候，神的能力就是會在我們當中來成就大事，而神就在教會裡面來得著榮耀。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节经文。但命令的目的就是爱，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我们怎可以有爱？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他的内心的功夫，内心的功夫就是我们怎么进入这个爱的经历。我们的内心是需要洁净，以致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充满我们，我们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居首位，而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实践爱。这样我们就开始真的能够我们不但只说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但别人也都知道耶稣爱我，因为我们去爱。让我们大家同心祈祷。天父，当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我求你再一次将我们带到你十字架的跟前，让我们真的再一次看到神怎么爱，让我们这一群经历到基督十架大爱的人，亦都能够靠着圣灵在我们内心所赐给我们的力量，靠着基督在我们内住的主权的生命，亦都靠着我们大家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切实相爱，好让神你自己一切的丰盛就充满了。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何等需要你的在教会里面的同在，就让我们由现今开始，让我们去爱。当我们大家同心祈祷的时候，让我们都首先求神 来洁净我们的内心，求圣灵来刚强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内住，也都让我们决定你爱。神，求你自己将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去爱，好像你爱我们一样。奉耶稣的名。